张家乐复出，加盟霸图战队，一切都如之前所说过的。粉丝的恳求挽留终究还没有改变任何事儿，这当然也是足够引发一些争论、一些话题的。只是现在整个荣耀圈的注意力赫然都被区区挑战赛给抢去了。那边有家世这个豪门，有叶秋和家世的八卦，还有敢向家世这等豪门叫板的网吧战队。张家乐的正式复出出现在这个时候，没有完全被忽略，但所引发的关注到底还是少了许多。这对于张家乐而言当然是好事儿，他的这个复出也是背负着很大压力的。对于粉丝的恳求和挽留，他不是无动于衷，有那么一个瞬间，他甚至有冲动干脆就回白话，在粉丝的期待中达到打不动为止。但是最终内心深处对冠军的渴望还是让他朝既定的路线走了去。他做好了承认压力和骂名的准备，不过想不到这个时候在挑战赛那边爆出了这么一个新闻，降低了他的压力，张家乐也是庆幸不已。那个家伙这是搞什么呢？看到话题中君莫笑一会儿是叶秋，一会儿又不是叶秋，一会儿说网游里是叶秋，但到了挑战赛里其实就不是叶秋什么的，张家乐也有点晕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要从挑战赛里杀回来，那必须要过家世这一关，想再碰到恐怕没那么容易啊。张家乐喃喃自语着，家世本赛季的可怕放在挑战赛里实在是一种浪费。 什么没那么容易啊？ 张家乐这正嘟囔呢，忽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，回头一看，霸图的另三位大牌韩文清、张新杰、林静妍一同走了过来。刚刚结束的复出加盟霸图的新闻发布会，张家乐是单枪匹马上去的。虽然霸图这边有说安排队长韩文清和他一起，但张家乐谢绝了。他虽然也不想有太大压力，但是却也不畏惧压力，而这个压力他觉得应该他独自来承担。 哦，我说这个家伙呢，说他不容易。 张家乐抖了下手中这份报纸，是今天刚出的电子竞技周报，这份报纸也是属于电竞之家的，是国内电子竞技圈最权威的平面媒体，每周双刊，周一周四出，报道国内外所有电子竞技圈的新闻。荣耀作为目前电子竞技的第一大电子竞技项目，每期都会占据绝大多数的版面。今天正是周四，张家乐手里拿的是最新的一期电子竞技周报，报纸的消息当然没有这么及时，张家乐也是今天正式宣布复出的。这一期电子竞技周报当然还没有关于他这次复出的报道，占了大版面的内容都是前两天家世的那一番闹腾。韩文清他们三个没有跟张家乐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，但都知道这个发布会对于张家乐来说肯定不轻松。记者那边无论是为了话题性还是感情上真有什么偏袒，都肯定会有大把尖锐的问题招呼张家乐。三人都有点担心这家伙因此心情低落，现在一看居然还有心情看人家的八卦呢，看来这发布会压力是有，但这家伙完全扛得住吗？ 我看看。 林静妍从张家乐手里要过报纸，粗略地翻看着，最后指着某个纠结君莫笑与叶秋关系的板块说， 这还用说吗，这家伙肯定是在兴心的，但就报名的时候怎么没报呢，有点奇怪。 挑战赛的规则中途是允许随意增添队员的， 张新杰说了一句。 你的意思他可能会到战队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出现？ 哼，你们说会不会是那家伙搞错规则了呀？ 以为退役期间连挑战赛也不能参加，所以就先没报名来着。张家乐笑道。他不至于连这都弄不清楚吧，张新杰说。结果从林静妍手里接过报纸，也是翻看了几眼后的韩文清忽然开口道， 菊魔校那个角色除了他没人可以驾驭得了。 这话一出，另三位都沉默了。菊魔校是个散人角色，这不是什么秘密，而散人是怎么一回事，他们这些职业选手当然很清楚了。那样的角色真正能驾驭好的，恐怕还真就只有这位被誉为荣耀教科书的家伙了。 那现在菊魔校报名的到底是谁呢？ 林静言疑惑着。 这是家事需要操心的问题了， 韩文清说。我问你们啊，如果现在那家伙的队伍或是家事战队立刻就可以回到职业圈，二选一的话，你们希望哪个回来？ 张家乐忽然说道。 那三位似乎没料到会有这么一个问题，都是一怔。林静言先以牙还牙了一下，反问道， 你呢？ 我的话，虽然家世现在的直面实力真的很强，但我还是觉得那个家伙更加难缠一些，为了冠军着想，我会选家世。 家世吧，张新杰也如此说，理由没有说，但一声嗯就代表他基本认同张家乐的说法。 确实那家伙的话，不知道队伍又会是怎么样，还是家世吧。 说完三人齐齐转头望向他们的队长韩文清。 哼，谁来都一样，都是必须要击败的对手。 不愧是霸图的队长啊， 张家乐笑了起来，说着他的右手已经伸了出去。 合作愉快。 合作愉快， 韩文清伸手过来和他握住，代表着霸图战队正式接纳了这位新成员。星星网吧距离陈国打出的免费活动的期限算上今天也只剩三天了，现在的网吧中依然是人满为患，但是像前几日那样总是风言风语嘲笑星星的声音也少了不少，那些玩家也实在没脸再来嘲笑了，他们一直试图打脸来着，结果却是被星星抽得头昏眼花。再来说星星不知天高地厚什么的，他们实在是没资格，嘲笑别人那也总得有强过别人的资本吧。星星接受来自各方的挑战，到现在可是一次都没有输过呢。尽管如此，玩家的气也不能全顺了，尤其家世那边又爆了那么一个料，引发了又一堆的争论后，虽然最终星星不再被粉丝围堵了，但三天两头就有人来试图了解一下到底有没有叶秋的却是大有人在。但媒体都来了不止一次，试图挖出点内幕真相来，奈何星星网吧的老板自称也是星星战队的老板陈果却是嘴紧得很，有关战队的情况丝毫不肯透露，只是自信地说大家迟早会知道。迟早会知道当然是肯定的，只要杀到挑战赛末端进行线下比赛，那所有成员都得打曝光，可是谁的好奇心能等到那时候去呢？现在还有三天时间，但报名参加挑战赛的队伍已经破万，照以往的情况来说，最后几天报名队伍的数量还会井喷一下，今年报名参加挑战赛的队伍数量相比上赛季显然又有新的突破，这也是荣耀职业联赛继续走向繁荣的象征啊。这队伍越多，前期要突破的回合也就越多，线下比赛来的就越晚，围观党们现在迫不及待就想知道结果呢，结果还要拖戏这么久，实在无法忍受啊。可是不忍又能怎么样，人家老板死活不张口，也不能刀逼着人说呀。倒是有很不礼貌的玩家找机会就在星星网吧里乱窜乱找，可是哪有结果，都到了这一步了， 叶修他们要是还在二楼训练室里，那未免放心过头了。叶修他们一行人此时早已经转到那边小区住房了。挑战赛这爆出的话题最后就是这么一个吊死人的结果，让无数八卦党捶胸顿足，倒是正牌的家世粉丝们此时声音低了不少，因为事实证明在星星面前嚣张的所谓高手最后都被星星给踩死了，凭他们的能耐实在很难打成星星的脸。虽然还有个别死鸭子嘴硬，手上没活光嘴上嚷嚷的，但这样没脸没皮的人毕竟是少数，就他们这些还在弹跳吆喝的成不了气候。扎实的粉丝还惦记着打脸，可他们能搬动的最强实力无疑也就是加王朝工会了。结果这边呼声又起，陈叶辉收到风后死了的心都有了，这转了一圈怎么又回来了？自己当初不就是遇到这难题，知道即使工会高手去了也是被踩死，这才灵机一动想到了曝光军魔校身份，借此转移话题的战略吗？结果他们吵出来话题，人星星啥也没说呢，媒体一个追求真相的报道就把他们给秒了。粉丝这边兜兜转转的，居然又开始吆喝着加王朝工会去给他们找回场子了。 你们没看报纸啊？叶秋是没报名，但他肯定就在星星呢，网游高手怎么料理得了他？那个韩烟柔没准就一直是在叶秋在操纵，所以才会那么厉害。这么多的分析八卦，你们怎么就都能视而不见呢？ 陈叶辉有心这样和粉丝们好好说道说道，但是很遗憾，他也是带着官方身份呢，这么发言实在有些不妥当。崔丽那边又是特意强调过，陈叶辉也没法找职业选手来助拳。咦，正想着职业选手不行，陈叶辉脑袋瓜里却立刻又翻出来一个主意。职业选手不方便，或者可以去训练营那边看看。训练营里的小鬼至少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要说荣耀水准绝对是比网游里的高手要强的，这边的召集几个没准可以灭一下星星，这个相信经理那边都会支持的吧。